去光剂、染发剂，每人携带不能超过20毫升，而像摩丝、发胶、杀虫剂等喷雾类的物品，每人携带不能超过120毫升。2016年度中国主要城市交通分析报告显示，河南哈尔滨、北京、重庆、贵阳、深圳、昆明、杭州、大连和广州分别入榜全国堵城 TOP10， 其中前四个城市的高峰拥堵延时指数超过2.0，也就是说，这些城市因交通拥堵而造成通勤时间是畅通情况下的2倍。这里是新闻整点听，更多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燕达健康资讯， 欢迎收听由燕达医院冠名播出的燕达健康资讯。随着京津冀协同发展步入快车道，异地就医现象将越来越普遍。为深入解决北京大医院看病难问题，方便居住在三河、燕郊的几十万北京居民就近就医，自2017年1月5日起，在三河、燕郊居住的北京居民可以在燕达医院使用医保卡直接结算。 爱生活，爱健康，燕达健康资讯由燕达医院冠名播出。燕达医院位于北京东燕郊开发区，是三河市唯一一家医保新农合定点的三级综合医院。健康热线400-898-1120。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长轴距 E 级车试乘试驾活动火热开启，以设计的智能、驾驶的智能和互联的智能成就智慧杰作。详情咨询三河波士智达奔驰，或致电0316-3725-888。 用成熟的目光再一次审视昨天的自己，聆听经典老歌，如同冬天浴血的时节，品着火炉前的那壶陈年老酒，隽永浑厚余味无穷，勾起你重重的岁月感怀，成熟多彩的生活期待。人间岁月， 你也不给我，还试着放下往事，关于他过去有多美。 看场 IMAX 电影 Signor Pretorio, vedo la sala, non lo so。 品尝一顿意大利菜， 喜欢雨滴划过肌肤的感觉， 还有一块香水的中调，当然专属我们的听觉享受私人音响。 我想要的想做的比比岁月都了，想说的想给的我全都知道，为只来天没留言，一定是你无人的想念，任何人都猜不到的，因为我的方法他们在随便在不重要，连上彼此的寻找才有个依靠，我太多人太多事夹在我们之间，把沙扎菌太多心啊，若就连风水都要干扰，可是你不想一直走在黑暗里下刀，想追风想自由，想要的一切想清楚，主动还放手接流流，我害怕想念你一些酸梅人，帮你擦了眼泪，别管他是非，只要我们感觉对，我害怕你一些酸梅人，帮你擦了眼泪，别离开身边，拥有你我的 太多人太多事夹在我们之间的沙沙群太多心啊若就连风吹都要干扰可是你不想一直坐在黑暗里下头想追风想自由想要一直向前走去看海到世界又不来我害怕你心碎没人帮你擦眼泪别管那是非只要我们感觉对我害怕你心碎没人帮你擦眼泪 收听到的是品味1033正在为您带来的是流金岁月我是梧桐在一首来自周杰伦的暗号过后呢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徐佳莹的秋夕如风 日月星辰悄悄成了有我却不知白天黑夜的存在世界消失要你在我心里真美好

道自己想做什么，就先把自己身边的事做好，不知道自己会遇到谁，就先学会善待身边的人，不知道现在做有没有意义的话，就至少先确定自己是不是什么都没做。迷雾里你或许只能看见前方的五米，但是一步一步的这样的五米的走下去的话，雾就会慢慢的散了，等待和拖延只会夺走你的动力。接下来听到的歌来自王心凌的忘了我也不错。 听说你现在要激情工作，可又不断找朋友整夜陪坐，他们都累了，你一脸的失落，说不如分开，那刻的潇洒跑到哪里了，无法回头的事情很多，分手后的经历却又更多，说不定你刚知道最需要什么，说不定你只留恋过去那个我，会舍不得曾经的美好，和不会像从前的爱我，还自由的人只是更换感情寄托，怕束缚的人终于更怕寂寞，很久没现在怎么了，有时候想想我也不错， 些男人是可耻，他们可耻之处在于想找个女人跟妈似的伺候自己，又不肯跟儿子似的听话，想找个姑娘跟女儿一样乖巧黏人，又做不到跟爹一样的会疼人。接下来听到的是林一峰的记得我爱你。 留不下来的

periodo de la semana. No lo sé. 品尝一顿意大利菜， 喜欢雨滴划过肌肤的感觉， 还有一块小雪的冬调，当然专属我们的听觉享受，私人音响。 红茶，寂寞红茶，把眼哭醒的围墙震垮，就露出心思密密麻麻，说话想找人说话，不在乎笑话废话或傻话，只要别自己一个在家。失望沮丧的失望，这脑病不能让我被解放，酒精也不能让我解脱，喝吧沉默的喝吧，要别怪我又讲又不讲，请你再轮回三哑巴。每天这个时候心都特别寂寞，想孤独站在的很有不确定方向，没错又不愿掉头，当听谁劝我换个梦来做，总倔强笑着有口不说。每天这个时候心都特别寂寞，在城里吹风泪会流，回想你在的时候我们多快乐，常常只想望一眼握着手，就觉得胸口暖烘的。

歌曲当中有男女对唱，还有 rap， 还有穿插着一种 open 式的一种声乐元素，由刘若英和黄立行对唱。声乐部分呢，则是找来了从来没有尝试过歌剧的女高音的方式演唱的戴爱玲，特别客串。 亲自去洛杉矶，一个人要飞向巴黎，尊重各自的决定，维持和平的爱情，相爱是一种奇迹，在自由和亲密中有你。你问过太多次我爱不爱你， Black Heart， 送给你我的心，假使分开你是哪位的想结局，我明白在你的怀里，却不一定在你心里，怕你下一整天雨。 证明也不知道怎样证明，相爱是两人事情，我不喜欢你怀疑，怀疑爱是可怕的武器，谋杀了爱情，我在这里本来是晴朗好天气。 Black Heart， 想给你我的心，假使分开你是哪位的想结局，我明白在你的怀里，却不一定在你心里，怕你下一整天雨。想结局，我明白，就在你的怀里，却不一定在你心里，把你下了一整天雨。想给你我的心，假使分开你是哪位的想结局，我明白，就在你的怀里， 不一定 在你心里， 把 你下一整天雨。 休息一下，不需要那么的密集，看你每一秒钟都黏在一起。你问我爱不爱你，这个不是个问题，早就说过需要空间才能继续。我们真的不希望你离去，我们就试试看各走各的路。 实业有限公司诚聘以下人员：各类管理人员、营销人员、会计、保管、司机、水厂操作工、客房经理、厨师、服务员等。联系人侯女士，电话183316926880316318066565。宣汇宽带迎新春，惊喜好礼送不停。2月11日前办理一年宣汇宽带，可赠胡桃影视盒或每年加送三个月，还可参加免费抽奖和宣汇智能家居立减优惠活动。详询客服71501666。 接下来是三合交警给你的一个温馨提示，2017年春运呢是从1月13号开始到2月21号结束。三合交警温馨提示，春运期间人流、车流、物流是高度集中，请您合理安排出行时间，提前做好防范。那车辆驾驶人朋友呢，要做到不超速、不超员、不疲劳驾驶、不酒后驾车。广大乘客要使用安全带，不携带危险品乘车。乘坐包车返乡的朋友要包租合法单位、合格

们到永远。习惯有你在身边，未来故事情节一起改写，来主演最强男女演员。你就像颗钻石一般闪烁每一天，温暖着彼此相遇，拥抱相约相守到天边。 世上任何事业的成就都不是会一帆风顺的，在通往成功的目标的过程当中，总会遇到各种困难，唯有那些始终坚守自己信念的人才会取得最终的成功。胜利者不一定跑的是最快的那个，而是最能够耐久的人。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歌是沙宝亮的《最初的信仰》。 跟着希望，跟着光，我是部落的太阳。为了最初的信仰，在我的战场，向着胜利前进的方向。 就算子弹穿透了我的胸膛，在我的肩上点亮，我知道那是正义的锋芒。我知道那是自信的力量。 跟着希望，跟着光，我是部落的太阳。为了最初的信仰，在我的战场，向着胜利前进的方向。就算满身都是伤，也要像男人一样。就算折断了翅膀，刺穿了胸膛，谁也无法阻挡。 就算子弹穿透了我的胸膛，依然还有梦想在我的肩上点亮。我知道那是正义的锋芒，我知道那是自信的力量。 我是部落的太阳。 术之美，修气质佳韵。祝愿市现对外开放花道、茶道、香道培训，更有新式鲜花手捧花盒推出，让艺术相伴，让气质相随。富达天马携程北侧二楼，祝愿市31590000。 生活与梦想是时充满幸福能量，握紧这过去与未来的很多感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和我，音乐世界品味一粒三三，我爱的人 专属我们的听觉享受，私人音响。 我爱着一个充满灰色的地球，心上没得什么的感觉，好轻松。啊哈啊！我听说这里是个美好的星球，充满紫色太阳光，温暖的气候。啊哈啊！我想向世界探索这个前进的探索，现在给我孤独的人为何忧愁，我讨厌了咱们所有，你们世界最远过。 每天都在过着重复的生活，每一天都在浪费自己的时间，而在这些潮湿的时光里面发霉，变得越来越懒惰，你快要听不见自己内心真实的声音了。你想拥有的那种自信满满，每一天都神采奕奕的充足的生活，你不能再这样下去了，你会被自己荒废掉的。吴亦凡的时间煮雨，一起来听。 风吹雨成花，时间追不上白马，你年 下崭新的梦话，依然紧握着吗？云翻涌成沙，眼泪被岁月蒸发，这条路上的你我他，有谁迷路了吗？我们说好不分离，要一直一直在一起，就算与世界为敌，就算与全世界背离，风吹了雪花，吹白我们的头发，当初说一起闯天下，你们还记得吗？那一年盛夏，心愿许得无限大，我们说把手也成舟，划过悲伤河流，你曾说过不分离，要一直一直在一起，现在我想问问你，是否只是童言无忌，看着岁月不忍欺，青春荒唐我不负你，大雪求你别抹去我们在一起的痕迹，大雪也无法抹去我们给彼此的痕迹，惊喜和喜，青草离离，明月也送君千里，等来年秋风起。 岁月终会教我们，与其温柔的相待，赐予我们一颗平常心，与其淡淡的在光阴当中学会如何的去爱，有能力爱自己，有余力去爱别人，让生命丰盈，如这渐行渐美的季节。来听到的歌，牛奶咖啡，越长大越孤单。 多年以后，你回到我身边，不安全充满了你疲倦的双眼，看着我也告诉我，你是否依然相信童话，你曾对我说，每颗心都寂寞，每颗心都脆弱，都渴望被触摸，但你的心永远的燃烧着，永远的不会退缩。越长大越孤单，越长大越不安，越不得不看梦想的翅膀被折断，越不得不收回曾经的花纹，自己你纯真的眼睛哪去了？越长大越孤单，越长大越不安，也不得不打开保护

凉性食物小米、小麦、薏仁、荞麦、白萝卜、黄瓜、冬瓜等等，多了解一些食物的常识，吃东西也能更讲究一点。感谢收听《天若有情》，稍后请继续关注其他精彩节目。 博时奔驰无忧车亲情上线，五年保修，用车无忧，小投入大保障，无忧团队24小时保驾护航，更换22项价值50000元的升级服务。详情博时智达奔驰0316-3725-888。 给你到终点。 美在人情，美在生活， 就是唱出最美的声音，因为1033。 岁月流转，在时间的长河里，谁都是匆匆过客。生命的舞台里上演的剧情，无论悲喜，或功成名就，或寂寞无名。 匆匆那年，我们究竟说了几遍再见之后再痛？ 你有记忆的经典旋律，永恒不变。流经岁月，你我一生中应该拥有的旋律。 只为等别人兑现。 Señor Pretorio, ¿qué debo hacer? No lo sé. 品尝一顿意大利菜， 喜欢雨滴划过肌肤的感觉， 还有爱挂香水的中调，当然专属我们的听觉享受，私人音响。 说来说去永远说不到你，谁不在唱着那个大话题，真的大家放着明天就忘记，见过面的聚会好 happy， 说来说去永远轮不到你，唱着歌都不会冷清，把话的话题记在心，见过面的聚会好 happy， 上了花边方向已经是巨星，戴上花样眼镜就更接近，今天一定要是最美丽，来了以后还是要继续，把浪漫相片请留留在家里，加班的朋友们去参加，姐妹们的聚会好 happy， 大大大大大啦，大大大大大大啦，大大大大大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品味1033，流金岁月，我是梧桐。

想要怒放的生命，就像飞翔在辽阔天空，就像穿行在无边的光中，拥有挣脱一切的力量。我想要怒放的生命，就像伫立在彩虹之巅，就像穿行在璀璨的星河，拥有超越平凡的力量。我想要怒放的生命，就像飞翔在辽阔天空，就像穿行在无边的旷野，拥有挣脱一切的力量。我想要怒放的生命，就像伫立在彩虹之恋，就像穿行在璀璨的星河，拥有超越平凡的力量。 台湾乐坛有风光的二王二后的时代，二后呢就是借如果云知道走红的许茹芸，唱红的成立月光的这个许美静。但是在2002年之后，两个人先在台湾乐坛消失，许美静因为健康原因退出歌坛，而许茹芸呢当时也因为遭遇了感情问题而留学国外。现在歌迷还在怀念这两个好声音， KTV 里面他们的歌依旧热门，好声音好歌终究不会被遗忘。接下来听到的歌是美梦成真。 我能感觉我想成一路奔驰思念的深夜，停在你心暗戳印失眠的湖水，苦苦想你习惯不睡，为拨开寂寞的手链。我的感觉像小说忽然写到结局那一年，我不愿承认缘分一场次枯竭，与我自己时光倒回，要美梦永远远离心碎。我抱着你，我吻着你，我笑着流泪，我不懂为你能如此真切，你留在我的眼眶却滴眼水，爱不是离别可以磨灭。我除了你，我除了他，我没有后悔，我一哭全世界为我落泪。再冷的没有你的不觉，我闭上双眼用泪去感觉你的包围。 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继续来听歌了，我是梧桐，拜拜。 生活，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北京贵宾楼和广东汤氏名厨联袂打造精品盛宴，感受视觉和味蕾的双重刺激。消费举赠汤品一份，朋友聚餐、商务宴请、婚宴，请到三河市北外环千秋兰亭度假酒店03165161111。 新闻整点听，整点听。 欢迎收听新闻整点听，今天是2017年1月13日星期五。携程昨日发布2016国民旅游消费报告，显示2016年我国公民人均旅游达到3.3次，共计花费4.66亿万亿元，国内旅游占比97.4%。近日，2016十大经济年度人物在北京举行，董明珠获评经济年度人物。他表示，去年我为员工每个月增加了1000元的工资，成了网红。不仅如此，年底我们发奖金，平均每人有10000元，而且还送了一部手机。前不久有媒体报道说，格力强制要求使用自己品牌的手机，对此他也表示说，不是自己员工买，是自己送的。工商总局印发《网络购买商品亲密无理由退货暂行办法》，明确不适用的退货商品。